感觉。云南走北，悠悠万事，是山山河谁能还？云南走北，悠悠万事，难逃天地人寰。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的规定》，严格规范了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办公用房等方面的待遇标准。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2017年1到10月，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600万套，完成投资1.68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国家工业产能的利用率为76.6%，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去产能成效愈加凸显。最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了通知，指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将会有效地解决气水、气风、气光问题。根据财政部官网的消息，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所得的转让差价所得，自2017年11月17号起到2019年12月4号为止，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国家体育总局最近发布了通知，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的场所开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活。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呢将会继续影响到我国的北方地区，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将会出现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的降温。降温之后，东北、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0度以下。根据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17年12月13号发行盒子书法楷书普通纪念币一枚，面额5元，至今为。

969公益主张时间。 小时候，爸爸总喜欢让我陪他下棋，长大后回家，总看到爸爸一个人孤单下棋的身影。不变的陪伴，不变的守候，回家陪爸爸再下一盘棋吧。 经典969公益主张，行动是最好的表达，用心重温幸福时刻。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哎，大姐，我来。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余额不足，请投币。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大爷，别着急，我来。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我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继续收听到的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今天的经典随身听想要跟你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最喜欢的粤语歌曲。你可以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留下自己心中好听的粤语歌曲的名字，跟周周一起分享。那首先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梁咏琪的《B 面第一首》。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就像是录音带的 A 面已经播完了，播到 B 面的第一首继续播放。其实 B 面代表的不是不值得提起的小小配角，而是一个阶段的一种新的开始，经历、面对、吸收、看透、自在。从人生的 A 面翻到 B 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罢了。不知不觉之间，梁咏琪呢已经40岁了，今年也是她出道的第20年。那这一首《B 面第一首》既带有自传的性质，也带有明智的决绝。青春过了，曲风变了，但他们都很璀璨。

小女孩在街上看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老人，便把自己的饭送给了他。之后女孩的爸爸把视频上传到了网上，通过网友的转发，老人居然找到了家人。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一定要心存善念，懂得感恩，懂得付出。这是因为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存在，这个世界才多了一份深情。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虽然天气很冷，但是人心很暖。 九精英有话说， 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结构、年龄段的，每个人在不同心情的时候，可能会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北京市规土委表示，在七月葛雨露事件曝光之后，北京查清了将近2000条无名道路和命名不规范的道路，明年的上半年将会全部完成命名。今天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教育部、人社部日前联合印发了办法，对于教师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行为提出了相应的惩处措施，对于教师职称评审当中争议较大的高校建立整改制度。民航局公布了10月份航班运行的情况，正常率为83.29%，同比提升了2.39个百分点。影响航班正常的首要原因是天气原因，占到了47.62%。7月7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榜单发布，中国神算、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连续第4次分列冠亚军，而且中国超算上榜的总数又一次反超了美国，夺得第一。云南丽江通报已经调查媒体曝光的2家客栈涉嫌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责令涉事客栈停业整顿，配合接受调查。青海花石峡至九至高速公路通车的雪山1号隧道呢，也是世界上的已建成的海拔最高的公路隧道，海拔超过了4400米。西城高铁试验列车从西安驶出，西城高铁也进入到了开通前的全面验收阶段。开通后，西安至成都的运行时间将由16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江苏盐城某快递员用脚踢包裹卸货一事呢，引发了关注。当地的邮政管理局也表示，对于涉事的企业立案调查，要求企业向用户依法赔偿。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剩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这晚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 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雨。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并肩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接下来要说到的话题呢，是你最喜欢的粤语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歌，是我今年最喜欢的粤语歌曲，来自郑欣宜《女神》。 黄伟文也是真心的喜欢这首歌，并且是真心的想为肥姐做点什么，所以就有了这一首和郑欣宜极其贴切的词，就是郑欣宜前半生的写照。当然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像郑欣宜一样外貌并不出众的女生的一种座右铭吧。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郑欣宜这个歌手。郑欣宜的声线和唱功，至少在现在的中国香港乐坛上，女歌手当中可以排到前三位。虽然说她的在乐坛当中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或者是下一站天后，又或者是轮到十八线，但是至少她曾经拥有过最闪耀的一年。 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葬。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负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降，不要低头往往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他

结局的剧情，来不及带走梦的哭泣，拥抱失去，留下浅浅雨季。明天的谜。 回想起谁的脸，往日哪位少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季是陈奕迅今年唯一一首派台的粤语歌曲。初听的感觉呢，是怎么能平淡成这个样子。当你在细听去单曲循环播放的时候，上口的旋律几乎都会烙印到你的脑子里头。最近几年主打情怀和怀旧的歌曲其实真的不少，有的慷慨激昂，有的痛哭流涕，但是其实都不及陈奕迅四两拨千斤的低吟浅唱。十年前的陈奕迅，五年前的陈奕迅，甚至是两年前的陈奕迅是无法把握这首歌的，但是现在的陈奕迅非常可以。这一份经过了千帆过尽之后的淡然，回望当年少年的自己，我们甚至可以从他淡淡的语气当中感受他录歌时的那一种嘴角上扬。 记起那年暑天，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跌损，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

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很多车主在停车时都习惯将车头一股脑直接扎进车位里，觉得这样简单方便。但是不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很多停车场都会有车头向外有序停车的提示牌，很多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依然是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现在的智能化停车场里都有专用的摄像头来监测车辆的停放情况，但如果将车尾对着摄像头，假设有小偷趁机敲开了车门，监测摄像头也无法透过车辆的后挡风玻璃看到车内的情况。停车时倒车入库，将车头朝外对准摄像头，若有贼胆敢光顾你的爱车，摄像头就会将随时监测到的信息传递给停车场的保安室，保安就能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你的爱车不受侵犯。停车场的车位有限，因此分给每辆车的停车范围比较小，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近。如果车头向内停放，那么在你倒车时很容易因为两边停放的车辆而出现视野盲区，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无论碰到车或者人都是得不偿失的。而一般车头朝里开的时候，很难判断前方车头与障碍物的距离远近，对新手来说这更是个技术活。换作是车尾先往里倒，就可以通过倒车影像来观察自身与障碍物的距离，左右两边的话还可以通过后视镜来判断。当然这对新手来说方便的前提是你得有个倒车影像，如果没有的话，由于新手缺乏经验，所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车头朝外停车有那么多好处，你要不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呢？ 最

1380010969。 我的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 北京小吃呢是老祖宗留下的吃食，更是咱们北京的文化。那根据史料上的记载，北京光小吃就有600多种，而现今留下来的呢却是少之又少。不知道你们都听说过哪些地道的北京小吃呢？ 驴打滚、大锅肠、烤鸭，我比较喜欢吃大锅肠， 清脆啊，爽口啊。 豆汁儿配焦圈、塔耳朵吧，然后还有驴打滚儿， 是北京人，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吃，炸糕、嘚儿饽饽、糖火烧、驴打滚儿，还喜欢吃豌豆黄。 虽然说我们的中华料理一向是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只要吃了都说好，然而却总有这么一些特别的小吃，就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的，尤其是在北京小吃当中。那除了自幼吃光了本地食物的老北京们之外，大部分人对于北京小吃的体验其实都算不上美好。 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个豆汁儿，实在是咽不下去，但是营养价值特别高吧。 可能大多数人接受不了它那个味道吧。 我吃不惯这个什么，我吃不惯豆汁儿，我觉得不好喝。 豆汁，一般的老北京呢会把它念成豆汁儿，是一款北京独具特色的传统小吃，以绿豆为原料进行发酵产生的，具有养胃、解毒、清火的功效。这听起来呢还是蛮健康、蛮适合饮用的，可是却在被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什么灰不拉几、一股子酸味、刷锅水等等的评论更是扑面而来。虽然说口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豆汁儿的历史我们不能否认。据传豆汁儿呢历史悠久，早在辽宋时期就已经在北京地区盛行了，而豆汁儿成为宫廷饮料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乾隆18年，也就是1754年，有人上殿奏本称，近日新兴豆汁儿一物，已派医吏部检查是否清洁可饮。于是这乾隆皇帝就命人把豆汁儿引进了宫廷，并召集了群臣共同品尝这民间饮品。结果大臣们喝完之后都齐声叫好，就这样豆汁儿也成了宫廷的饮品。喝豆汁儿呢非常的讲究，其实豆汁儿讲究的是趁烫吸溜着喝，就是要趁着烫和浓稠，端起碗来沿着碗边一点一点的吸溜。那刚出锅的豆汁儿摸着碗边都是有点烫手的，而且浅灰当中带点青绿，用勺子㧟一勺稠乎乎的豆汁儿还有点丝滑感。那如今正宗的北京小吃呢确实是不太好找了，所以很多来北京玩的朋友吃不到太正宗的北京小吃，就会给他们定下可怕的定义。尽管说豆汁儿这款小吃听起来还比较鬼畜，不过大家呢不妨去尝尝看，万一它就是你的菜呢。 其实北京我最想尝的这种小吃还是豆汁儿，一直没喝过，只是听说过，因为现在北京好像也不太好找。再一个就说他说那个味儿特别怪嘛，也没有，自己也没有接触过，没有尝试，但是回头我一定会尝试一下。 好了，感谢收听本期99实力派，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